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大家好，欢迎收看《坐看云起时》。咁我是文浩， 我是铁男。 嗯， 系啊，好快一个礼拜咯。 嗯，系 啊。 但系近排好似网络上有啲新闻麻麻地。 嗯， 啊， 近排唔单止天气冻，系嗰单新闻咧，其实系睇到系有啲令人哋心寒嘅。咁简单讲啦，呢个节目其实系讲系想分析或者探讨下香港人嘅咁。今日系想讲一单新闻，咁佢喺网上面都流传好耐啦。咁就系有12月17日，咁有一个女仔，咁啊15岁嘅，咁佢就喺旺角嗰边就跳楼自尽。即系而家系一个念书嘅时代啦，或者系好多人有念书或者 Instagram 啦。咁所以咧，其实我唔系第一次系睇一个即系逝去嗰个人佢生前所写嘅脸书或者生前所写嘅 Instagram 嘅，咁因为系佢就好似有某程度上系将嗰个人即系嗰个死者咧就生前一啲有某个片段啦，即系可能系影片或者系佢啲文字咁样保留咗落嚟，咁令到有好多人咧就即系而家去凭吊一个人咧，就唔使话上去佢哋嗰墓碑度凭吊嘅，有阵时就上翻去佢哋嗰个部落格或者系嗰个脸书或者 Instagram 嗰度。 所以而家个世界好就系、是就算一个小人物都好，你都始终喺嗰个历史洪流里边都留翻一少少一啲足迹喺度。人哋都可以喺嗰度咧。睇翻一啲你經歷過嘅嘢，雖然唔係話咩大時代嘅事件，但係都可以由嗰啲咁樣嘅少少痕跡反映到呢個世界究竟發生緊咩事。 嗯，咁嗰個女仔佢係佢自殺之前咧，佢喺自己嗰個Instagram 嗰度咧，咁就有拍咗一個片段，即係個遺照同埋嗰個片段嘅，就係佢喺個大廈嗰度咧，咁就係攞住部手機咁樣望下大廈啲群，咁樣影下落去咁樣，然後佢最後尾就留低一句就係話再見啦，就來生再見啦咁樣，即係嗰陣時嗰段片影嗰時咧就聲呼呼聲嘅，即係你有個鏡頭你望住聽下嗰個聲咁樣，啲風聲咁樣叫咧，你望落去咧，其實你真係個心都寒嘅，而你睇佢嗰個睇個女仔嗰個留言，亦都係令人哋好震，係令我好震撼嘅。即係點解咧？因為佢自拍咗佢身力咗出去啦，咁然後佢就寫一段遺言，咁上面就係話咧，點解佢要結束一個生命咧？即係其實佢好年輕嘅，佢15歲。咁簡單嚟講咧，佢就話係覺得叫生無可戀，死亦何哀。佢話覺得呢個世界上面咧就係、是。即系佢谂过话，如果跳落去，即系如果自杀之后咧，咁有冇啲咩嘢系即系临死前谂下，有冇啲咩值得留恋咧？咁佢谂过之后咧，发觉冇嘅，咁所以佢就同埋咧，佢自拍之前咧，即系佢有一张遗照嘅，即系话佢临跳之前嘅自拍。咁然后佢就话希望来生就唔好再做中国人，亦都唔好再做香港人。 其实都好惨啊！咁年轻就已经系15岁咁，即系应该系。2000年出世啦，系咪？即系97回归之后嘅一代啦。咁、其实佢遇到一啲系啲咩情况？点解要有咁样嘅即系自杀嘅念头咧？ 咁我哋喺度咧就系唔去评论佢话点解自杀嘅，因为或者系去猜测佢遇到啲咩问题，因为收留上掌握嘅资料实在太少啦，同埋系单凭佢网上即系佢自己喺念书之前写落嘅嗰啲嘢咧，咁就好难，就未经证实，咁就好难作证。但系我哋系睇住佢临尾嗰句遗言，就系话佢希望来生唔好再做香港人，同埋唔好再做中国人。 嗯，咁系其实。而家好多好多上一代都唔想做香港人嘅，所以过移咗民加拿大。 咁嗰啲系移民啫。 咁即系其实佢咪移民咗落地府，或者移民咗天堂。即系其实变咗佢真系佢冇得拣。 同埋一个人系要绝望，即系一个彻底嘅绝望，即系彻底绝望，生无可恋咁，佢先至系话会跳落去。咁我系由佢嗰句咧，咁我系认为啊，即系我认为呢个社会咧系绝对间接。是对他的死是有一定的责任的。即是这件事是 即係社會有責任對嗰、那個佢個嗰個遇到嗰個問題。嗯是有个社会站在这里。 是。同埋呢个不是只是我这样讲的。而是这单新闻呢是起码在我朋友圈里面呢咁有好多人是封存同埋有好多人是传阅。咁有不少同辈的細路呢是说我了解他为什么他会选择自尽。因为他们说觉得你如果是一个后生仔呢、嗯、你生活在现在这个时候呢你是会令到人家想死的。是窒息到想死的。 咁、嗯、是。现在香港的压力是越来越大的。嗯所以你見到啲後生仔都咪所以咪成日要上網去宣泄下啦，或者喺網上去邊要 Facebook 啊，或者 Instagram 去到佢要去彰顯翻自己嗰個感覺出嚟， 嗯、 即係佢要喺嗰度再重新塑造翻自己，因為個社會已經將佢扭曲得好緊要，咁、 嗯、 所以佢咪要喺嗰個 Facebook 或者咩度要佢要再重新塑造翻自己出嚟咯， 係、嗯、啦。阿哲南，我知道你有教书的经验，你点样睇？你点样睇呢单新闻啊？ 唔系，咁我讲我哋教书，我哋一定唔会教啲僆仔自杀嘅，因为始终自杀系一个解决唔到问题噶嘛。 嗯， 因为点解有问题咧？就其实系你系要解决问题， 嗯、 而自杀咧系你解决咗自己个、嗯、问题都系存在嘅，咁所以就我哋唔会咁样教嘅，所以一定系。即系要面对翻个问题啦，但我哋唔想讲佢其实自杀啱唔啱啊？自杀嘅道德上系咪有呢、這个即系不正当嘅嘅嘢啦？咁我哋唔好卖嘅。咁其实你死，其实而家好多人都即系其实你喺哲理上都讲，其实人系可以自杀嘅，因为以前系唔得噶嘛，人系自杀唔受呢个认同噶嘛。咁其实而家好多人都其实睇你点样自杀啦，即系譬如好似啲狗病即系冇得医嗰啲啦，咁佢哋都可以选择自杀嘅， 俾病魔折磨得好紧要。 咁就系你好似呢个女仔咁，其实佢俾个社会折磨得好紧要咯。咁所以佢就选择自杀啦。咁我就唔会话佢因为佢懦弱嘅，因为呢种即系都系一个选择嚟嘅。 咁我问下你啊，你觉得你就女仔嗰句咯，佢话佢希望佢来生唔想再做香港人或者系中国人。咁你觉得一个15岁嘅靓妹，佢喺呢个社会度？是遇到啲咩事系逼到佢绝望到系要谂住自杀嘅？ 我谂其实都系，因为个社会你见唔到出路咯，嗯、即系好似好多人讲，而家真系最冇咗个上流嘅动力啊嘛。 嗯， 即系你唔可能话我勤奋读书，跟住我就出嚟就份好工做咁。而家冇呢只歌仔唱，同埋上边又有好多老一辈嘅成功人士咧，又好中意压榨你啲青年人。咁同埋喺内地又即系唔系内地啦，我哋叫大陆啦。咁大陸又好鍾意呢用一啲說話呢去摧毀佢嗰個信心，即係嗰啲咩廢青呀、啊、女仔呀、港女呀、啊、 你講起中國呢，咁我覺得係一講話而家呢個社會呢就不能避免，亦都係不能夠避免一定要講嘅嘢，就係而家係俾一個叫中國殖民。 喂，嗰、那個我成日都 中國殖民香港， 嗰、那個唔係中國，嗰、那個係中共國。 係， 我好介意佢。 咁而家中共國即係等於中國啦，佢都攞 咗佢哋。我都當中共國，都係當中共國。我當佢係一個蘇聯遺留落嚟嘅一個軍事組織嚟嘅、 嗯。 我冇當過佢一個我哋即係平時講開嗰個中國。嗯、我的中國咧其實係去咗台灣嘅。 是咪啊？ 系啊，我成日觉得中国系台湾，即系民国嗰个系中国咯。 嗯， 到共产党夺权嗰个咧，我觉得系个中共国咯，嗰、那个唔算系中国咯，我觉得。 咁你 同埋佢系讲新中国嘛？佢唔系冇华夏嗰个文化噶。 咁你口中嘅新中国或者所谓嘅中共国啦， 系 咁就佢其实殖民咗香港已经系18年，咁差唔多18年系已经系正正系一代人出世噶啦，即系正正系一代人系出生到成年就已经系有一代人嚟嘅。 系。 咁佢呢一代人係，譬如個女仔為例咧，佢15歲，即係啱啱差唔多係00年千禧年出世。 係咯，千禧出世。 千禧出世，咁佢，咁佢而家面對呢個社會，佢見到呢個嘢，你話佢覺得呢個社會，即係起碼年青人嚟講，第一樣嘢，先唔講係中國人管治嘅手法有幾惡劣，即係呢個係皆知學問嘅啦。咁淨係睇佢，淨係你大家猜測佢呢個社會見到嘅係啲咩嘢？點解話冇得向上流動？咁首先。佢哋讲下居住问题先啦，你知唔知咩叫劏上劏？ 啊，劏房啊！ 你知唔知咩叫劏上劏？劏房都拗，你知唔知咩叫劏上劏？ 劏房再劏？ 嗯， 哇，真系唔知喎、 啊。系打横嚟劏啊！系啊， 咁 一间屋三千， 业主无良啊！ 你睇翻有线新闻嗰段片段啦，即系一间房三千几蚊，佢再打横嚟劏，咁咪真系劏咁一半，咁咪可以用千几蚊租翻出去咯。 OK， 咁佢嗰啲人咧，好似只狗咁样咧。即系要爬住咁样样，耷低头爬住，即系全程喺嗰间劏上劏嘅房里边咧，系起唔到， 是完全企不到直的，他要爬入去，爬入去间房度爬去瞓觉。 咪即系好似日本嗰啲 capsule 咁啊，即系嗰啲。 哇，争好远。 咁嗰啲梗靓啲啦，咁我哋嗰啲嘅低劣好多啦。但系其实咁，但系你谂下，你暗恶劣嘅环境，啲人仍然会去住喎。咁系咩原因？又或者系其实我哋可以话， 最简单原因就系话而家嗰个楼价系完全脱高度脱高度脱离晒成个市民可以负担到嘅水平。 啊 ，surreal 咯， 嗯、 有啲超现实感觉。 咁呢样嘢就系嗰个责任就当然喺一个政府嗰度啦。 好明显啦， 即系完全系冇做过任何一个政策去减低翻嗰个楼价。 系一个政府唔能够做到安居乐业，就一定系个政府嘅问题噶啦，系咪？ 嗯。咁房屋係咁啦，咁譬如話，如果我又收頭啲錢想做生意，咁我想做個好人，我想做個生意，咁開間糖水鋪，我努力經營，生意黑似雲來啦，即係點知俾米芝蓮見睇中咗之後咧， 俾粒星你，咁、嗯、你就衰啦。 發覺嗰個唔係幸運之神嚟嘅，係死亡之吻。 死亡之吻係香港就咁嘅啫， 轉個頭， 外國唔係咁嘅。 轉個頭，嗰、那個業主係加租120倍。卡租120%， 系个业主无良啫。呢嘢，其实你亦都睇到一样嘢，其实香港人，即系我哋上一辈或者一啲有实力、有资产嘅一啲香港人，其实都几衰格嘅。 嗯， 呢个系香港其实嗰、那个即系文化比较上系衰格啲。你要睇翻，唔好讲文化，好似有李力持咁啊，非常之衰格。 你讲起李力持啦，即系我哋头先讲到，即系好简单咁样讲下，住就住唔到啦，做生意又做唔到啦。但然后你再睇下，即系譬如话佢话想个女仔有提过，就话佢内心不想做香港人。咁譬如话如果喺呢个社会度佢见到嘅所谓香港人系一啲咩人嚟咧？咁就最近咁啊，好红嘅嗰个啊黄玉郎系咪 啊？啊黄玉郎啊，我哋漫画嘅皇帝啦，系、嗯、啊，即系阿马永成个。即系点讲咧？即系 发掘 佢噶啦，系黄龙发掘佢嘅啫嘛。 可以系算系一个，即系算系一个小人物，但系其实佢 唔算小人物啦。黄龙我哋由细睇到佢大，唔系唔好话我由细大，系佢由我由佢陪我由细陪到我大，佢都系我哋其实系我细个偶像嚟嘅。我哋细个都好鬼中意嗰啲漫画嘅，同埋佢啲漫画的确系本土嘅，咁咪暗丑样漫画咧，即系好少有嘅，系香港先有嘅。即系你见马永成嘅漫画都 有。但系问题就系，其实而家可以话系正佢国作，即系佢过去嘅成功。嗰啲漫畫全部抄翻嚟嘅，係仲要抄得好緊要。 你可以話佢二次創作啦。我同佢話，其實阿黃蘭一個二線創作高手嚟嘅，即係佢好多時咧，佢就喺70年代嗰陣時候，你睇到佢啲漫畫封面都係嘅、嗯，已經係抄緊人哋啲電影嗰啲海報噶啦、 嗯。 即係佢一向都係咁噶啦，佢一向係二次創作高手嚟嘅。 佢、嗯、而且係明抄啦， 係明抄，佢真係明抄嘅。即係你成丟手，佢咪成丟手咯。 即係佢咁樣叫創作，咁樣叫抄襲。 佢根據人哋嗰樣嘢，然後改良一啲嘢就 fit 入佢嗰個故仔裏邊咯。即係佢嗰啲咩黑級浮屠啊，嗰啲功夫咧，即係嗰啲咩都係。 咁但係問題就嚟啦，即係佢起碼佢喺嗰時英籍時代，佢喺嗰陣時佢起碼呢個地方令到佢係 成功，佢都 富貴啦， 成功富貴係啊， 成功富貴啦，係啦。咁佢自己又係曾經係代表漫畫業界咁向政府去爭取過啲權益， 好似係統一咗成個漫畫界咯嗰時。 唔係佢向政府爭取過權益，就係、是、話覺得政府打壓佢哋，咁佢有代表業界發聲。咁但係點解一個咁嘅人，即係喺過去嘅香港，佢揾到錢啦，上咗岸啦，佢而家今年65歲，點解臨到老嗰陣時候會走翻出嚟，係會幫呢個政府 支持呢個做呢個政府打手？ 係網絡廿三條。 我體諒佢，因為佢 即係你諗下，如果一個後生仔會問翻你，喂啊，點解我哋所見到嘅？一啲香港嘅上一輩 嘅人士， 系啊， 你望下做啲咁嘅反應， 做官嘅， 系， 哇，嗰陣簡直係即係不堪入目到一個極點。你睇下吳克儉佢， 係， 佢出個出嚟點樣樣？ 一日睇30本書嗰個嘛， 唔係呢個事少啊，而係你 TSA 佢即係令到成班小學生即係已經係搞到苦不堪言嘅同時，佢呢個時候佢可以走咗日本嗰度風流快活，然之後翻嚟呢度意氣風發咁樣同你講話啊，日本啲紅葉好靚啊，啲學生妹有幾正啊咁樣樣。仲有人哋開會嘅時候佢失蹤喎，然後翻嚟又再插翻人哋，即係將個波又交翻俾嗰個啲學校啦，即係最少都係學校操練學生啦。咁佢自己好似完全作為一個教育統籌局局長，好似完全唔使 同佢名一樣咯，唔得掂咯，真係唔係好得掂。 做官嘅係咁，跟住作為上一代，譬如話嗰啲已經係揾咗錢啦， 成功嘅又係咁。 揾得錢， 而且又 有權啦， 有勢 啦， 有勢啦，有能力啦，嗯，反而又唔會做一啲啊。 即係如果有個細路問你話，點解香港嘅上一代會係咁嘅咧？ 因為香港嘅上一即係上一個時代，英國人第一佢冇培養你本土文化啦。咁第二咧就係，當時大家係都係中意即係啊。不是很講實力的，都是講走正邊的， 嗯， 即是譬如即是越是醒目仔就是，嗯，就是越成功的嘛， 嗯， 你很勤奮地很實力地去做些事，人家笑你的嘛， 嗯， 是不是？所以那些炒樓炒股那些炒得叻那些通常都是被人讚的嘛， 嗯， 是不是？你的股票炒得高就話你叻仔㗎啦，你炒得衰，你睇下阿李澤楷就知㗎啦。炒到廿幾蚊嘅時候，咪叫做阿佳仔咯， 嗯。 炒到得翻五合一嘅時候，咪變咗仆佳仔咯。嗯，你阿婆婆都咁叫佢㗎，係咪？所以其實嗰時唔係大家唔係好重視嗰啲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嘅，都係重視嗰啲。 但係你頭先講嘅係揾錢啫。咁譬如以黃玉郎嚟講，佢都揾夠咯。佢今次出嚟做政府嘅打手，佢揾唔到咩錢，亦得唔到咩？ 唔係，我覺得佢係蠢啫。你咁講，其實佢咪講，我諗佢唔係好。其实你即系同，其实你问佢咩叫串流打机一样嘅嘢，佢都可能唔知嘅， 嗯。 即系佢对网络廿三条，佢当咗系嗰啲 copyright 嘅 rule 嚟嘅，佢唔系好知嘅，嗯。所以佢多，其实你话佢系咪真系支持网络廿三条？你见到阿四眼哥刚咪访问佢嘅一段片嘅，佢成日话喂你唔通你俾人哋盗版咩？即系佢成日讲你讲盗版，佢搞错咗，我觉得佢系冇咁样嘅能力去理解嗰条法案噶啦。佢借佢啱俾人哋摆上台就喂，我哋讲盗版，你系咪要支持啊？咁佢咪戆居居咪支持咯。 嗯， 即系我体谅佢噶。 咁但系佢今次呢个行径，佢今次咁样帮政府推销呢个网络廿三条，咁佢直头 就 为祸 摆上台咯。 佢个为佢摆上台，佢蠢系佢个人问题，但系直接导致嘅后果系佢个为祸好深。 啱，你可以咁讲。 佢可以话为祸下一代为祸好深，系会 系一个上一代嘅人，因为自己嘅理解能力而令到我哋下一代受苦咧，咁啊，的确系唔可以原谅嘅。你讲得啱嘅个。咁但係咁即係我哋因為佢陪到我大咧，由細個都，我細個睇嗰啲由小流民一路睇到佢農夫們，係咪？咁我哋始終都有個感情喺度，我哋唔想太過責難呢啲前輩嘅，即係我想我自己畫畫嘅，咁都係唔想咁。 咁如果係面對即係有一個即係有個同輩人啦，咁佢有寫過，即係我睇咗佢就話。我好理解，即系我可以心同感受，点解嗰个女仔会自杀？因为咧，如果你系一个后生仔，咁后生仔最多嘅系乜嘢啊？就系激情同埋理想。咁如果一个有激情有理想嘅后生仔咧，你喺呢个社会见到咁多不公义咧，佢一定系可能会谂办法改变，或者谂办法去反抗。 啱。 但系呢个时候咧，就会一大堆即系喺个口中啊，所谓叫废中废路、警察啊、传媒啊，咁样走嚟呢度系搞你，同埋走嚟呢度阻住你。 咁系，所以。其实你发觉一件事就是说，因为我的即上一代人基本上他在英籍的时候他都 是靠醒目， 嗯， 走啱位然后上台的嘛，即是上了来的嘛。 嗯， 那所以到中国共产党来了之后他都用这套的，他都是擦上面的鞋，即是以前擦英国佬鞋，英国佬都是 gentleman， 是不是？ 嗯， 他擦共产党鞋就是擦擦的鞋，他的行为就比较核突一 点。 嗯，那他们的生活的方式是一样的。那跟着共产党说叫你，即是这些后生仔去搞不定，就叫你班老鬼就出来打压他们咯，在言论上也好，或者在这个事业上也好，就逼到你班人不敢这么出声。你好笑的，你看到为什么 TVB 那条片那个黑角那个七警弹，为什么那个摄影师不敢上庭去说条片真假，那为什么就是因为上面打压住，是不是？又不怪得摄影师，摄影师又可能就是搵食啫，咁就好凄凉，我觉得。因为其实香港社会而家系有啲系上层社会同你下层嗰啲社会系有个好大嘅冲突喺度，再加上个政府又本身又垃圾啦，系咪？咁你连衣食住行都未搞得掂嘅，系咪？咁你喺后生仔咪觉得，即系好似个小妹妹咁，佢咪觉得好似冇出路咯？咁佢咪选择咗一个解决自己嘅方法嚟解决个世界咯？ 不如我问下你啦，即系你 系 经历过英国殖民噶嘛？ 阿 铁男你。即系咧喺1997年咧，即所谓回归或者个中英谈判之前咧，咁甚至乎仲有好多嘅学者咁喺度写嘢，喺度估啦，就 系 话 這個由英國和中國傾出來的這個所謂一國兩制的方案真是前所未有的，即使各地沒有一個這樣的管治的 模式 制度的模式的，那究竟中國能不能夠勝任這個一國兩制的制度呢？即那時有不少學者譬如說金耀基、那些分析的話，我這個就是什麼中國現代化的一個最佳的考驗來了，就是中國能不能夠 handle 到這個一國兩制管治香港這個前所未見的模式，就是考驗到中國能不能夠現代化的模式。咁第个结果我谂都已经唔使再喺度估啦。 嗰阵时一厢情愿嘅，你唔觉得嗰阵时我哋即系其实大部分人唔好就系话唔系净系咩啦，其实大部分人都有种大中华情意结嘅，系咪？ 睇见六四咁样开枪杀学生都仲有大中华情意结。 嗰阵时佢又画得好细嘅啫，呢啲系咩？即系个心都仍系大中华嘅，即系佢啲系我哋要搞唔系啲黄雀行动啊嗰啲，或者我哋嗰啲咩歌声献中华嗰班。 简单讲啦，喺嗰阵时中国即系谂住话要将英国将个管治权又交翻俾中国嗰阵时咧，你嗰阵时你系点样预测？你有冇预测到会好似今时今日咁 嘅？好失礼啊！当时佢即系话英国将嗰个即系嗰个治权交翻俾中国斗上，我高兴嘅嗰阵时。 你高兴啊？唔系。 我都是大中華家嗰陣時，即係嗰時我都未分清，即係其實我都係。 你高興嘅理由係乜嘢？ 即係其實嗰陣時我都問自己，究竟我依個英係一個殖民地嘅人啦，定一個中國人咁嗰陣時，即係尤其你知李小龍戲嗰啲咧，我就係咁好似乜功夫咁嗰啲，即係你覺得一個中國人好威水啊嘛。咁但係嗰陣時喺香港，你覺得自己唔係一個又唔係一個中國人，又唔係一個英國人，咁就個身份比較上係咩嘅？咁當佢一话回归加翻俾中国时，咁你个身份咪好清晰咯？你系中国人咯。嗰阵时我又未分得到中国同中共国嘅关系嘅，即系觉得喺中国就同中共一样，新中国系同中国一样嘅。不过系后来即系到呢十年八载， 睇见六四咁样射啲学生，你都分唔到。 唔系嗰阵咪话系为共产党唔啱，但系仍然系爱中国嘅嗰阵时，即系嗰阵时仍然系共产党喺度，中国喺度咁分开嘅。而家。同埋殺佢哋一小撮人嚟啫，咁啊其實嗰時你唔講嗰時好多啲留言都話趙紫陽又會點點點咁啊，會點點點，即係好似仲會內亂會內戰咁樣噶嘛，你仲對中國有個期盼喺度嘅。不過後來你慢慢 不如話嚟到今時今日啦，你覺得你覺得中國管治之下嘅香港佢對你點樣樣？ 差勁咁講，其實呢個係因為係其實我哋蠢蠢地嘅，即係其實我都係睇下國師啲文章，即係阿陳文啲文章啦。慢慢醒的都是 生活上呢，生活上有没有感受到什么最深刻或者 最不同跟英国殖民的时 候？最不同就是说要开始 学讲普通话咯，是不是？即是很普通普通话。 只是这样，有没有觉得，有没有觉得你的自由受到压迫，或者有没有觉得你的自由不断地被人 剥削 挪走的？ 我又不觉得，因为我自己本身 很自由的。我又不觉得社会对我什么，因为我又没有对在社会需要什么，所以我又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自由。譬如我翻工，现在翻工我都很自由的。即人家朝九晚五我都可以支十吃饭吃两三个钟。即是那时自己信就可以了，那时我信自己翻工不是因为我有时间的，因为我有能力。人家请我，因为我 有能力去做这件事，就不是因为我有时间做这件事。所以我就不是很注重那个时间关系的。所以我一直都很自由的。但问题就是，所以为什么说我是国师叫醒的， 很自由地去上班，但是。 唔係，你知嗰陣時翻工嗰個人工都好噶嘛？我哋嗰陣時年代唔同而家嘛，而家就因為而家中國打開咗個閘，咁留一扎人過嚟，咁你嗰個水平咪拉低咗咯。即係我哋始終嗰個年代八九十年代仲未回歸嘛，咁嗰個年代啱啱起飛，嗰陣時就好多，即係係幾好嘅。 咁但其實差唔多兩年前咧，已經開始有啲外國嘅朋友開始問我咧，佢又問我：喂，你講嗰啲嘢，你喺臉書度咁寫啲乜嘢？你會唔會俾人拉噶？甚至乎已經有人係開始問我，其實你嗰邊上唔上得念書？你嗰邊係你會唔會出入境嗰時候會唔會被人扣押咧？咁呢樣嘢其實係唔係淨係 喺邊度問你咧？ 台灣嘅朋友。 哦，台灣朋友。 係，佢都已經開始問你上念書寫啲咁嘅嘢，哇！你有冇危險啊？你會唔會被人拉啊？咁樣。 但台灣都唔會 㗎，因為台灣有民主啊嘛。嗰、那個人嚟有翻、哦。 即係佢覺得香港係冇，連依樣嘢都冇嘅。 係啊， 即係連啲好低限嘅即係嘅表達。 簡單嚟講，叫第三世界。当你是第三世界， 咁可以多啲嚟。 咁事实上咧，都是第三世界嚟嘅。即系点解咧？就系睇嗰个传媒 即以前嗰時共產蘇聯有個笑話嘅，話成個國家得兩個台，一個叫真理台。咁你揭去第二個台度咧，就會有個人指住個電視機，叫你麻煩你轉翻去真理台嗰度。 笑話㗎。 咁你而家你打開電視，有邊間傳媒唔係染紅咗？ 係係，唔係嘅。而家電視唔好睇㗎啦。你 ATV 就已經執㗎啦，係咪 ？TVB 就又係唔睇得㗎啦。 冇咗電視，咁你打開張報紙，有邊張報紙係講真話？ 我已經冇睇報紙好耐啦。即以前都仲會睇下，即八九十年代就睇東方嘅，到九十年代尾咧就開始轉睇蘋果，但到今時今日就咩報紙都唔睇噶啦，淨係上網睇自己啊、選擇咗嗰啲資訊。即係而家好處，所以網絡23條係非常之係啊！我即係你問我頭先話咩係我感受到自由開始被侵略咧？就係呢條網絡23條，如果真係通過咧，我覺得就係非常之侵略到我嘅自由啦。因為我嘅選擇資訊 係 緊存嘅自由，我資訊大部分都係喺邊度嚟嘅咧？其實喺 Facebook 嚟嘅。 在 网络嚟嘅，咁其实大部分都嗰度嚟嘅。同埋咧，因为我哋可以自己选择我哋自己中意嘅意见领袖噶嘛。咁如果当网络23条通过咗嘅时候咧，我跟呢啲网络领袖咧就会收皮啦。咁我哋就死啦，我哋真系住喺一个真系完全冇资讯嘅世界上面啦。 啊，难得你仲识上网喎，因为黄玉郎嗰啲65岁嗰啲咧，佢仲喺度， 我唔系佢 就话呢啲叫正版同埋翻版嘅之分。 睇唔到，睇唔到。我哋细个睇佢啊嘛，咁即系佢大老我一啲嘅。 咁其实去到琴日嗰个网络23条嗰个集会，咁即系直到今日啦，咁佢都不能够已读啦，咁又要拖到落去1月6号嗰度。咁呢个当然系有好靠阿黄玉文议员咁喺议会嗰度系 一夫当关。 努力咁样发言啦，42条修正案，即系晏做咗手术都咁样做啦。其次就系喺外边，即系呢个月嚟不断咁样去吹鸡，叫人哋去关注件事啦，包围立法会，有好多嘅网络组织啊、新闻媒体啊，即系网上边啦，同埋仲有就系键盘战线啦。咁佢琴日嗰个集会咧，就天气好冻嘅，我谂睇个得嗰几百人左右咁样咁上下。咁嗰班都係一班好有心嘅人嚟嘅，即係都好感謝佢哋會天寒地凍咁樣走出嚟嗰度包圍。但我就留意到一樣嘢嘅，就係又唔知後生仔咧會全身黑衫嘅，咁咧跟住咧，但係同事咧佢哋係俾一個阿嬸啊係遮住嚟咁樣鬧嘅，即係啲阿嬸眼中咧 嗰啲係鬼， 嗰啲係鬼嚟，嗰啲係搞事。 喂，但係好似琴日有單好似仲激啲喎，有個阿村長打人事件喎，係嘛？嗰件都好奇怪事喎。 即係所以你會見到係即係出嚟反抗、出嚟抗爭嘅嗰啲後生仔咧，即係可能其實咧，譬如話以頭先琴晚個集會嚟講咧，佢著到黑衫咧，其實最大唔係話驚話咩俾警察點上啊，或者咩混入內鬼，可能反而最大嘅敵人可能係隔離嗰扎濕或者嗰扎叔、嗰扎嬸。即系嗰阿叔同埋阿婶咧，喺佢哋认知嚟讲咧，佢哋都系出嚟示威，都系救香港嘅。呢一点系要值得 credit 啦。但可能佢哋都即系佢哋认知仲系话觉得系长毛系好人啦，泛民系好人啦，我哋要团结啦。 理解能力仲系 唔好分，可以爬团结啦，唔好分裂啦，唔好中共产党嘅计啦。即系最起码即系值得欣慰，起码佢仲识得讲话，我哋个最大敌人系共产党，我哋最大敌人系689。 所以這個不過都一樣啦，總之23條這個網絡23條咧，係真係一好，即係香港人，我覺得是最後的一個堡壘咯。 其次就是呢個政府呢、這個政權，即係話點解叫作惡咁佢？即係佢所佢係會即係令到好多，即係最大問題，譬如話呢、這個即係呢個靚妹咁樣跳樓咧，呢、這個小林跳樓咧，我覺得係間接同呢個政權有關係 嘅。 即係一個你見到一個政策，一個政府管治不當。佢係即係有幾大嘅傷害，同埋係即係嗰個作孽有幾深，我會見到。 所以其實我哋喺呢個節目完之前，我哋希望呢個女仔一路好走咯、啊、就其他青年人，如果真係有啲咩受到咩壓力又諗唔開嘅，其實有好多方法嘅，我都唔係好鼓勵大家用呢個解決自己嘅方法嚟解決問題嘅，係咪？我哋時間差唔多咯，文豪。 係差唔多。 我哋下個禮拜再見。OK， 拜拜。 拜拜。